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在周末的时间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本期节目呢，也是由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与北京市社区科普大学联合制作播出。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想要在节目之外获取更多权威且有用的科学知识，您还可以通过微信关注北京市社区科普服务平台。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非常有趣，一个主题词呢是南极，另外一个主题词呢是遥远的太空，甚至可能是火星表面。为什么这两个词儿可以放在一块儿呢？那是因为有相关的探险家和科学家们正在做一项实验。我们先和各位说一下南极啊，南极呢是地球上最冷、最空旷和最危险的地方之一。这片大陆的面积大约是1400万平方公里，大部分的表面呢都是覆盖着厚厚的冰层。科学家们认为，南极洲的极端条件和特别的景观啊，与未来宇航员在月球和火星执行任务时所面临的情况是极为相似的。因此，他们招募了2名英国探险家，观察人类被推向极限时的适应性。最终生成提供的太空探索呢，所需要的基因组啊、生理啊、心理呀，以及环境的数据模型。那么在3个星期以前呢，2名英国探险家已经出发了，他们将会在80天的时间内徒步4000公里，从南极的一端海岸步行到另外一端。在这个过程中呢，每个人用雪橇拖着200公斤的设备和用品，没有机械辅助，完全依靠人力和风筝牵引雪橇。这个过程中，他们要不断地和变化的温度和变化的风速来做斗争。2名探险家的南极之旅，这个过程会经历什么？为什么说他们将会对人类的深空探测来做出贡献？最终我们又会有可能得到一些什么样的数据呢？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聊这个非常有趣的话题。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我们的科学顾问寿陀。寿陀晚上好。 哎，玉龙晚上好，各位听众晚上好。 据我了解呢，科学家们一般来进行火星地貌实验的时候啊，会选在智利的沙漠。那么这次呢，进行相关的这个叫地球模拟太空的实验呢，选在了南极。为什么这次在南极而不放在大沙漠里进行呢？ 我们以前在地球上想寻找一个火星的替身，总是想找一个看起来跟火星更像的地方。 对， 比如说我们刚才您说的，就很多沙漠地区，包括我们国家西部的很多地方，都说哎，这是地球上最像火星的地方。有些地方我也去过，确实你从去了之后的视觉效果来说，和我们看到的比如说我们坐融化火星车呀，或者之前的其他的火星探测器拍到的火星的地表情形非常的像，颜色呀，这个地形啊，看起来都非常的像。但是呢，实际上我们在仔细的去探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火星和地球差别最大的，其实还不是说就是这地貌啊什么的这些。因为我们知道地球和火星其实真的是一个姊妹星球，火星只是地球的一个小妹妹，然后看起来呢它们的这个结构也比较相似，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去探索火星的一个原因嘛，就是我们在这个宇宙茫茫宇宙当中能找到的一个最像地球的一个星球，那就是火星了。 对， 就是看起来像，结构上也比较像，但是呢火星和地球有很大的不同点。比如说火星和地球最大的不同点就是火星比地球小，火星的直径大概只有地球的一半，那么它体积要小很多了。小了之后呢，它的这个大气就非常的稀薄，大气稀薄，我们说了这个火星表面的大气，和地球上空30000米左右的空气的密度差不多，其实就是密度非常非常的小，就是几乎没有空气了，空气很少。第二个呢，空气当中的这个氧气含量就更低，它主要是二氧化碳。再一个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面呢，由于这个火星离着太阳的位置比地球要远嘛，它在我们这个地球的外侧，从太阳往上数这个几大行星的话，所以说其实太阳照在火星上， 它的这个太阳能辐射的这个强度不是很高，所以导致了它火星整体来说比地球要冷很多很多， 嗯， 冷很多很多。它就是到了夏天的时候，也是在零下几十度的这种状况下徘徊，所以说到冬天就更冷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们要找说，哎，哪个地方又冷是吧？又干燥，然后又这个非常的挑战人类。其实，我一直是持这样的观点，在地球上真正最像火星的，或者是说我们要开展火星的未来的这种火星探索的人类的适应的这种实验，一定要去南极。但是南极的这个特性和火星非常非常的接近，当然我们就很多朋友说了，你看颜色不一样，对吧？ 对， 南极是一个白色大陆，对吧？那都是水啊，都是冰嘛。然后呢，火星是一个红色大陆，那是就很少水啊，几乎没有水，然后呢是都是红色的沙土。但是话说回来了，你看我们说南极虽然全都是水，但是水都是液，都是固态的啊，都是冰嘛。 嗯， 但是南极实际上是我们地球这几个大洲之中最干燥的一个大洲，就是。它的南极的年均降水量整个大陆不到200毫米，是所有的几个大陆里面最干燥的。这个造成的干燥的原因其实就是两个原因，就是高和冷。冷呢就不用说了，它两极嘛，这个本来受太阳光的这个照射就相对比较少啊，就是我们这个中学地理都学过的。但是呢，我们说你看比起北极来说，我们可能对北极可能更熟悉一些，北极就比南极要暖和很多。最近大家在讨论这个全球气候变暖的话题，也在这个经常关注北极的这个异常的温度升高，甚至到夏天的时候，它很多地方在北极的夏天温度可以上升到-20度， 嗯， 甚至更多。所以说没那么冷，但是呢，南极不是这样的，南极是它是整个一块大陆。然后呢，我们知道这大陆和这北极主要是北冰洋嘛，这个跟水相比的话，陆地比水呢更容易吸热，也更容易放热，所谓的就是比热容比较小，有温差会比较大。再就是呢，南极其实整体来说非常非常的高，南极是个非常高冷的地方， 嗯， 它平均海拔有3000多米，是一个高原大陆。你像这么大片陆地啊，这个绵延1400万平方公里的一块大陆，平均海拔有3000多米，这是非常高的。这个高就决定了它这个气候就相对比较干燥，然后温度就更低。所以说我们在地面上，地球表面能够记录到的自然的最低温度就是在南极被记录到的。南极这温度最低记录到过-80多摄氏度，就是在它南极的冬天能到-80多摄氏度，这个当然是很难想象的。说我们家冰箱就是-20度啊，对吧？ 嗯、对。 然后就我们说这什么，经常说这个北方闹奇寒的时候，哎，就-30度、40度、40摄氏度，已经是很冷很冷的天气了。 嗯、 我们都是大家都乐此不疲的到外面去泼个开水，看这开水泼出去成冰了，对吧？ 嗯、 这个泼水成冰实验，在南极那种极端低温下-80摄氏度的情况下面，不光是水会结冰。二氧化碳都会结冰，它已经低到了连二氧化碳都会被直接冻成干冰的这种地步。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极端的大陆。 嗯， 而这种极端的大陆呢，还体现在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你刚才说了，咱们也聊过这事儿，就是南极其实面积不小啊，1400多万平方公里。 对， 像我们国家960万平方公里嘛，比我们国家的国土面积还要大很多。 嗯， 它其实很大。 嗯， 但是呢，南极是一个人口极少的地方。 嗯， 少到什么程度呢？南极首先没有常住人口。 嗯， 它不像其他的大陆一样，就早早的被人类就探索到了，就我们一直人类在上面繁衍生息，几万年了。但是南极呢，其实在上世纪，也不是在19世纪末被人们真正发现之后，才有了人类上去驻足，但是都没有在上面定居的。现在就是在到就2021年了，在南极的人口数量，首先它是个波动的，最多的时候也不过就是5000-6000人， 嗯， 一个140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的大陆，只有不到5000-6000人。啊，只有5000-6000人，想想我们随便一个小区的人都比整个南极的人多。 对， 然后呢，这还是夏天，这是多的时候，少的时候到南极的冬天越冬的时候，整个南极的常住人口就是1000人左右。 嗯，那真是 太少了，只有区区的1000人。对啊，所以说呢，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就是在南极其实极端的缺乏基础设施。 嗯， 说我们现在生活已经习惯了，你哪怕是到了一个，哎，我看起来深山密林呐、啊，或者是说这个交通不便啊，甚至说这个人迹罕至的地方，在其他大洲，其实我们都在享受着这个基础设施给大家带来的便利，比如说，你会看到人的聚集点， 人的聚集点，你有看到城市、城镇，甚至乡村，甚至村落，其实它都会给你的这个生活带来很大的便利，因为之前的人类在那儿已经有生活过了，它有提供了大量的生活经验，然后有一些生活物资。你去了不同的地方，哪怕是像贝爷这种的，是吧？什么都吃的人，他到了不同的地方，他也会学习到的不同的地方的人，经过几千年、上万年积累下来的生活经验，他知道这个地方哦，我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活下来。但是南极是个没有经验的地方，没有人给你提供这种经验，而且就是说，你看最简单的，说我们在其他的大陆上，就比如说在我们国家。你在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我甚至可以打电话、打卫星电话，对吧？掏出手机来打个卫星电话都没问题。但是在南极，这个可能都很难做到。首先就是你像这个 4G、5G 肯定是不行了，南极好像大部分地方是没有被信号覆盖的。其次，连卫星都没有照顾到南极的需求，就是说我们在发射一颗卫星的时候，比如说发射一个通讯卫星，这通讯卫星当然是为地面服务的了。这地面服务呢，它是。一定是照顾最多的人居住的地方，就是我们大部分的人类都居住在，这个热带、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尤其是北半球。所以说，大部分的这个通讯卫星都是瞄准这个方向的，都是瞄准这个方向为这个地方服务的。到了南极，它的覆盖面积就非常的差，而且就是说，你看，就即便是一些科学探测卫星，比如说我们说最近我们国家也发射了很多。不管是这个国家发射的，还是这个民营航天公司发射了很多遥感卫星。说我们今天说你打开一个这个导航软件或者是地图软件，你都会看到很多高清的地面的照片，对吧？ 对。 我们看到地面的卫星照片，很多朋友都喜欢看。哎，这个我现在不出国不太方便了，大家打开卫星照片，然后就看看不同的地方神游一下。当你去打开南极的卫星照片的时候，你发现数据质量极差。就是因为这些遥感卫星也不是为南极这样的地方来设计的，它的轨道呢也是要经过那些人口稠密地区，为这些人口稠密地区设计的，甚至很多遥感卫星根本拍不到南极的图片。所以说到今天为止，我们都2021年了，是吧？人类都已经不是登月都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但是我们对于南极的，比如说地理数据啊、气象数据啊这样的数据掌握的仍然是非常的少。所以到今天为止，我们如果去南极。啊，真的是这个是地球上仍然是最困难的事情，没有之一。就是说你要去南极生活，当然我们说了，除了南极这个边缘的一些人口相对比较集中，比如说现在有些南极旅游啊什么的，这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去过了。我们可以付一笔钱，然后坐着船去南极周边旅游一下，但是呢，只是在南极的边缘上的少数地区，真正深入到广袤的南极内陆的话，真的是。人是非常非常少，数据也非常非常少，生存真的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所以说，当时我们去讨论，哎，未来我们去火星了，火星，首先你去了那个地方，那也肯定没有基础设施，对吧？你肯定没有任何的基础设施可以用，但是也不是说绝对没有了，因为我们现在也发射了一些这个火星的探测器，有火星的卫星，可以保证一些基本的通讯，这个可能会能做到，但是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基础设施的，而且没有任何的经验可以跟你。供你来使用，没有前人的经验。你去了，我们尤其是头几批的这样的探险家，未来的这些勇士们，地球的勇士，去了之后肯定是两眼一抹黑，什么都是新的，碰到什么东西都是所有的挑战都是新的啊。就所以说你会面临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去模拟这样的情况的话，那真的没有什么地方比南极更合适了。 所以给我们解释了一下为什么一定要在南极来去模拟这个情况。那么一开始我也说了啊，这两位探险家他们还是挺辛苦的，自己还得背着200公斤重的行李，这里面呢有吃的、有穿的、有用的，还会有各种各样的应急的这个用品，而且一定要是从南极大陆的一边啊横穿到另外一边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可能会经历什么？以及呢，我们在他们两个人行进的过程当中，又想从他们的身上得到什么呢？ 其实我们说到像南极探险了，我们说你看这个未来的火星探索，有人类的火星探索和南极探险是非常非常接近的。就是说起来呢，经常会挺让人绝望的。你想，我们说到火星探索，就说要把一个要把一些人啊，这个最多也就是六七个人，然后送上遥远的火星去。火星呢，离我们那么的遥远，我们现在的技术能够做到的，一去一回，最短也要500多天。你这七个人要去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那个地方是极度不适宜人类生命生存的地方，要去苦撑500多天。 啊，在包括宇宙航行，包括在火星表面的探索，这是一个听起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这个听起来就真的是说我们人类怎么可能做到这样的事儿呢？但是正是因为在100多年前，我们的人类做过完全可以和未来的我们的人类的火星探索能够相提并论的壮举，我们才对此抱有了足够的信心。这个我们说的就是100多年前那个南极探险的这个英雄时代里面的那些探险家们做的事儿。因为我们知道，就现在这个大家学过历史或者学过地理都知道，第一个这个到达南极点的是挪威探险家阿蒙森的探险队，对吧？ 嗯， 而且我们还知道当年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竞争，那是在1911年的前后。然后呢，跟阿蒙森几乎同时出发的还有英国的斯科特的探险队。 嗯， 他到了南极点的时候，发现阿蒙森已经先他一个月已经到达南极点了。然后他在南极点从南极点返回撤离的时候，距离下一个补给点只有几公里的地方，遭遇了非常严重的这个恶劣天气，最后整个探险队全部遇难，这个是非常这个悲壮的一个人类探险史。 对， 但是这个呢，它证明了说，你看这事儿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而且刚才我们说这个两个我们已经出发了，这两个现代探险家、当代探险家，他是要横穿整个南极大陆，对吧？徒步横穿南极大陆，这个事儿呢，在上世纪的时候呢，也有人干过，我一定要讲这个故事，就是我们要看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就是当年也是英国人，英国有一个著名的南极探险家，这个叫沙克尔顿，恩斯特·沙克尔顿，他在1914年的时候组织了一个船队，两条船呢，带着28个船员。他就决定用这两条船横穿南极大陆。首先一条船从这个南美洲出发，然后呢到了南极的这一头，他们这28个人都在这个船上，然后他们就沿着这个前人已经探索的路径去到南极点。然后另外一条船呢是在对面，他从澳大利亚出发，然后呢把这个带了一些补给品，这个按照原来约定的路线，他的这个将来要撤离的路线就横穿的后一半路线上，沿途放置一些补给，要不然的话他可能撑不下来，因为人比较多。然后他就是用这种方法想要横穿整个南极大陆，这是1914年年底的事儿。结果呢，他们的船队就是载着这28个探险家的这个船队，就是沙克尔顿这个探险家的船队，他当时坐的那条船呢叫做坚忍号呢，出发之后没多久，在南极周边就被浮冰困住了。那可是其实是夏天啊，因为是1914年年底嘛，就是像现在这样的，其实大家说，哎，为什么这个时候去南极探险啊？因为这时候是南极的夏天，南极的冬天去做这样的穿越、这样的探险是绝对不可能的。就我们现在的人类是绝对不可能去冒这种险的，我们只能是找条件相对比较好的夏天，就这个时候温度-20多度平均，这已经夏天了啊。然后呢，它而且现在有一个好处，就是现在南极的极昼天气。24小时都是亮的，到了极夜的时候，那个条件就太恶劣了，温度太低，所以说几乎没有人去冒那种险。所以说你看，他沙克尔顿当年也是挑了1914年的年底，就是在那个探险季的夏，就南极的夏天的探险季，他这28个人，结果就是到了南极边上没几天就被浮冰困住了，浮冰困住了之后呢，他们在这条船上一直漂流了10个月， 哇， 这条船最终被浮冰挤碎了。 哎呦， 就是你像10个月以后已经到了南极的冬天了。 对， 他在南极的冬天，这个时候呢，你像1914年那个时候呢，真的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和其他的人员联系。就那个时候大家都觉得说，哦，这个探险队可能就像很多探险队一样，可能就有去无回了吧，就全员都牺牲了，那这也不是不可能的，那只能等着下一个夏天的探险季的时候大家再去找，可能能找到他。结果这28个人到了1916年的8月份，就是1916年的冬天，获救了。他从1914年的年底一直熬到了1916年。 他们是怎么度过的？2年的时间、啊。 就是怎么度过的呢？对，2年的时间。刚才我说28个人嘛，其实这个船队里面呢，就是这个探险队里面的编制是29个人。编制是29个人， 其中有一个非人类的编制，就是他们的船猫，就是船上会带一只猫， 嗯， 一个是作为吉祥物，再一个是要给他们抓老鼠。那其实有在当时按照英国的传统是有军衔的， 嗯， 然后呢是一只猫，那只猫在这个船被服兵几岁那天就被全员大家开了个会，决定就要牺牲掉这只猫了， 嗯， 因为大家想不可能再带他们这个熬过来了，然后呢就为了避免这种不必要的这种折磨， 嗯， 然后呢就是决定处死这只猫， 嗯， 然后呢他们当时还带了几十条雪橇犬， 嗯， 几十条雪橇犬，在之后的这个船被击碎了之后，大家把这个船上的所有的补给能带走的东西都带到了三条救生艇上。 嗯， 这个救生艇呢有多长呢？就是六米多长。现在大家去坐船的话，坐大的轮船，也会看到一些船边会挂着一些救生艇，就那么大。 嗯， 而这个六米长的救生艇呢，这个其实大家在一些这个影视作品当中可能会看到，比如说叫《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嗯， 大家可能很多人都看过《少年派》的那个小艇，就是六米长，他们28个人撤到了三条救生艇上，救生艇上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补给物资，而且你要知道那个时候是在冰面上，他们这些船员是要拖着这些救生艇，在冰面上行走， 嗯， 这个你就是可想而知是陆地行舟啊，它还不是在海上行船啊， 对，嗯， 拖着这些救生艇，这救生艇里面包括了什么呢？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资， 嗯， 也是让我们今天能够了解他当年的所有的这些探险家们经历的那些一切的，就是当时他们团队里面有一个摄影师， 嗯， 一个很年轻的澳大利亚人叫赫尔利。这个赫尔利呢，当时上船的时候呢，带着他的相机和550块底片。 嗯， 那个时候的底片不是说现在咱们都是数码相机了啊， 嗯， 这以前都是胶卷，但是在沙克尔顿那个年代，连胶卷都没有，他们是银板，就是玻璃板上涂着银盐，大家很厚很重的那种东西。 嗯， 他带了550块，当时就拍了很多的照片。 嗯， 在撤退的时候说那个船啊，我的船已经被这个浮冰挤碎了，我必须把东西要撤到救生艇上来的时候， 嗯， 他留了150块。 嗯。 留了150张照片，所以说今天我们能在博物馆里面能够看到他当年拍的照片，大家如果去网上的话找也能找到现在已经被高清修复的这些照片。 嗯， 我们知道说他当年这些船队的这些探险家们到底都经历了什么，说他拖着这三救生艇，然后呢一直到了1916年4月9号，这个时候呢就是他的浮冰啊就越来越小了，你看到4月份，然后呢这个也走了很远了。 嗯， 没办法，他们把这三条船呢拖到了海面上，有浮冰的地方，下到水里面。那个时候的气温是多少度呢？-30度。-30度。但是呢，就好就好在跟少年派不一样啊。说我们这些探险家呢，首先都是有经验非常丰富， 嗯， 而且呢，相比于少年派来说，他们还多一个东西，对今天来说也很重要， 嗯， 就是带了海图， 嗯。 他们有自己的导航能力和定位能力，知道自己在哪。他通过各种各样的导航设备，比如说六分仪啊，然后通过经纬仪啊，他知道自己在哪。 嗯， 然后呢，根据海图，以前的探险家们绘制的海图，他知道我要去哪儿，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就是在这个时候，在1916年4月9号，他们到了海上之后，花了6天的时间划船， 嗯， 到了南极半岛外面的一个小岛，叫象岛。但是呢，很不幸的是，这个象岛呢，虽然离着南美洲不太远，离着南极大陆也不太远， 嗯， 但是它不在当时的任何的航线上，这个岛上没有人， 嗯， 也不会有人来。 嗯， 然后呢，就是上来了就清点物资，清点物资之后，他们知道说你要在这等，也不可能等到人来救他。 嗯， 沙克尔顿呢就挑了一个看起来这个状况还比较好的救生艇，然后就挑了6个，包括他在内的身体状况还比较好的探险队员。继续出发。你知道象岛呢，其实离人类那时候有人类活动的最近的地方就是南美洲的南部，其实只有几百公里， 嗯， 但是呢它需要顶风才能到，需要顶着那个非常狂暴的西风带。如果大家还记得中学地理的知识的话，就是南极洲周边有一条西风带， 对，嗯， 这个西风带呢是风力非常的强劲，常年刮西风， 对， 然后呢就是现在人们就是我们去南极旅行的话一般都是从智利的南部，从乌斯怀亚坐船穿越那个德雷克海峡，就是穿越西风带，很多人都会吐得一塌糊涂，这是现代船只了。当年的人们靠人力是不可能顶风去划过西风带的，所以说得顺风漂流。顺风漂流呢，最近的地方是1300公里以外的一个小岛， 嗯， 叫南乔治亚岛，说那个地方可能会有人。然后他们从4月10号划了14天的船，划到了南乔治亚岛。这是6个人啊，就是6个先遣队。然后呢，到了5月20号，终于见到了 活人，见到了一群捕鲸人，告诉他们说，哦，我们现在碰到了这样的情况。但是这个时候你要想到啊，说留在向导的那二十多个人， 嗯， 二十二个人，其实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嗯， 我的这个先遣队，或者是我的这个探险，就我探险队当中的敢死队六个人出发了，我现在留在向导上，没吃没喝没补给了，而且药物全都用完了，在向导的时候，他们连最后的一点麻醉药都用完了。 嗯， 这个他随队有两名医生，用这点麻醉药干什么呢？就是给一个探险队员把脚冻坏了，他用这个麻醉药麻醉了这个队员，把他的脚给切掉了。 嗯， 然后防止他冻伤的继续的蔓延。他们在这个向导上，你知道等了多长时间吗？等了四个月，终于等来了救援。才二十八个人全部获救，一直到回他们各自回国的时候，因为这些探险队员来自于英国啊、爱尔兰啊、澳大利亚、新西兰，回各自回家的时候已经是1917年了。他们在1914年年底出发，到了1917年才回到家，家人才知道说这些人居然还都活着。 嗯， 但是你像这个事儿，你看啊，说这种怎么可能实现呢？你看我们人类其实就是有能力来完成这样的壮举，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面，在这种极端挑战下面，有足够多的人类的文明的精华可以让我们去战胜这种困难，去实现这种看起来非常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今天你看我们说，哎，为什么说我们现在去南极找了两个探险家去完成这样的仍然是非常困难的使命呢？当然跟沙克尔顿那个100多年前相比，我们的技术啊，我们的信息啊，已经这个好很多了。好很多了，再也不会说我出去之后就完全杳无音信了。现在其实他们两个这个人看起来是两个人，其实是一个巨大的团队在维持着两个人的这样探险活动。任何时候出了意外，其实还是有各种各样的方案可以让他们想办法去比如说紧急撤离啊，或者是紧急的处理啊，其实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办法的。包括我们今天对于南极的了解跟100多年前那个时候两眼一抹黑相比就完全不一样了，但是依然是一件巨大的挑战。这种巨大的挑战就是在模拟未来我们人类有时候去了火星，在火星的这种情况下面，这个人的支援也可能跟不上，然后完全要靠他们自己来实现，这个时候会碰到什么样的问题？这个问题除了说我们现在已知的这些技术上的问题，比如说气压的问题啊，比如说这个氧气供应的问题啊，比如说辐射的问题、温度的问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在现场去模拟，当人们遇到这种巨大的风险、巨大的压力的情况下，人的表现是什么样的？ 嗯， 就人的生理表现和心理表现到底是什么样的？比如说，其实我们之前也做过类似的，人类做过类似的活动，比如说我们都说，刚才我说了，说我们去南极、去火星，一去一回500多天啊。 嗯， 俄罗斯航天局在几年前就组织过这样的活动，叫火星500。 嗯， 这个火星500呢，就是从全世界的这些找了一些志愿者，包括我们国家的一个航天员大队的一个年轻的科学家也参加了这样的活动，就是他们关在一个封闭的营地里面，模拟火星营地的环境，让他待500天，让这些人，你看他们怎么能够在这个500多天一个密闭的环境下面，只有那么几个人可以见面的情况下面，怎么才能保持团结一致？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大家不要小看这个，这个可能比技术上的问题更难解决。 嗯， 就是人和人之间怎么能够合作，能够团队，是吧？然后就是，而且是它不是一般的团队，是一种这个生死过命的团队。 嗯， 说在这种情况下面，这个人的精神状态会表现出什么样的情况来？很多时候我们不去做这样的听起来或者看起来很残酷的这种实力的实验，我们都不知道可能会碰到什么问题。比如说我们在谈论这一次的这个探险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就是我看到的一个背景介绍，就是这些科学家们在想说为什么让他们去南极去做这样的事儿。因为之前在月球探索的时候，因为我们人类去过月球了，在月球探索的时候，虽然那个时间没那么长啊，去月球最长也就是几天的时间，然后就回来了。然后在月球的时候也遇到了一些在地面上从来没有考虑过的问题，比如说有的宇航员在月球上，他看到了远处有一个陨石坑，或者是有一个地方，他会对这个陨石坑的距离产生极端的错误估计。其实那个坑离他只有几十米、几百米，他就觉得那个坑特别特别的远，就一两公里以外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对，产生这么大的这种视觉的这种误差、这种判断的误差，原因在哪儿呢？当然只是大家在猜测，可能和比如说月球表面缺乏色彩、强烈的明暗对比 然后在这样的环境下面，人对于阴影的判断，对距离的判断都可能会出现问题，因为我们不习惯这样的方式，不习惯这样的地方。那么在南极，其实就跟月球那个是非常非常相似的。第一，南极颜色非常的单调，尤其到南极的内陆，你除了白就是白，真的没有别的颜色。你去很难说我们用我们传统的这种经验或者是我们的本能来判断一个物体的形状啊，物体的距离啊，这个到底有多远，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错误。第二个，南极虽然我们说南极的光照这个总体来说不够，但是在南极的夏天的时候，南极的阳光辐射其实非常非常的强。第一个，南极就是极端的晴天啊，几乎在南极内陆你是没有云的，所以说都是大晴天。第二个呢，24小时有太阳照着。第三个，雪面还会强烈的反射阳光，所以说对视力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个可能在未来你会模拟在太空当中，尤其是像月球这样的环境下面，这个宇航员可能碰到的情况，在南极都可能探险家可能会碰到。所以说这次要看，哎，说你看这两个探险家在这种长期的这种过程当中，他要拿自己作为实验品来进行各种各样的实验。其实就包括这样的，比如说定位和这个目标识别和这种距离判断的这种实验，看它会不会出现问题。然后呢，出现问题了之后怎么来解决？怎么解决这些问题？这都是为我们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积累经验的，可以说是人类的小白鼠，是人类的模式生物，这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事儿，就是还是非常非常敬佩这样的探险家去做这样的事。当然了。他不是刚才我说他不是就是拿生命去完成冒险，探险不是冒险，探险呢其实是根据前人的一点点的经验的积累，在经验的积累的情况下面，他会去评估自己的能力。对于探险家自己来说，他会评估自己的能力，对于团队来说，他也会去评估整个活动可能产生的风险，以及对于这些风险做出充足的应对。比如说像那种没有后援支撑的，就是自带给养的这种南极徒步穿越，其实在之前人们已经实现了，它不是实现不了的，我们已经证明了。即靠人力，就不用雪橇犬，完全靠人力自己带着给养是可以徒步穿越南极大陆的，这是先人们已经做到了。所以说他们肯定会从这之前的探险当中积累很多很多的经验，但是这次呢，他会带着更多的实验的目的去做更多的就是跟实验有关的东西。包括刚才我说了，我们对于南极来说，虽然这次是模拟未来的火星的这个探险，其实呢还要肩负着很多南极本身的数据采集工作。比如说像天气的问题，南极内陆是这个气象站非常非常少的，就是虽然说有100多个南极站，就南极的科考站，包括我们国家也有好几个科考站在那儿，长城站啊，中山站啊，都是在南极里面，也有我们的中国的科学家在那儿这个长期的工作。但是总体来说，它的密度非常非常的小。南极的很多地方其实是没有气象数据的，尤其是没有地面的气象数据。然后就包括地形的测绘，我刚才说了很多的这种地面的遥感卫星，测绘卫星、遥感卫星，它根本就是不是为南极设计的。所以说南极的这种数据真的是非常少。像现在都2021年了，每一次这种南极穿越的这种探险都会给我们对于南极的认识增加很多很多的数据量，啊，这也是这个探险的另外一部分的这个目的吧。 我们今天一开始提到说只有2位探险家他们去这次横穿南极大陆，那你也说到了未来其实人类在火星上，或者说再次我们回到月球上，那肯定要完成任务绝对不是2个人之间的这个组合，即便呢在火星500的实验中那也是多人的组合，为什么这次不派一个探险队去，只有2个人去呢？ 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有几方面的原因，就是我们在设计，就相当于设计一个实验，在设计实验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考虑这个实验呢并不是实际操作，那我们做实验也开始呢会去用这个缩比实验来进行实验，就我们说我们要去验证一个什么东西，我们肯定不会100%的一上来就用这个，我们肯定用一个小规模的来实验来进行研究。那么之前像这种单人的这种南极穿越已经有了，但是呢2个人其实呢就已经有很大的数据采集的意义，这2个人呢除了说他们本身的作为数据采集的这种这个数据点之外，还有刚才我说的，其实还要考虑到2个人的协作的问题，协作的时候产生的这种团队合作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可能出现的矛盾啊，或者是解决方案啊，其实是已经可以模拟一个未来 五六七八个人的这种这个火星探险队， 嗯， 然后呢，我们先用两个人来做这样实验，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真的在地球上需要找两个能有能力徒步穿越南极，而且同时有时间，同时会配合你这个实验的探险家，可能真的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儿。你说我就是现在就是一招呼说我要招募七个人的探险队去徒步穿越南极，然后去做这样的实验，可能都很难去集合起这个七个人的队伍来。所以说其实两个人就是一个这个相对于比较小规模的，然后呢小规模的话它的成本也会比较小，但是呢就是用这种小相对比较小的成本和比较小的规模可以去完成我们的实验设计。这个实验就是这样的一次探险，这样的实验它到底是为了什么，需要采集哪些数据，我觉得里面可能大部分的这种数据的这种要求需求两个人就足够了，然后呢用两个人我觉得是可以来就是实现那个就是验证未来我们去火星探索的很多的面临问题的一个目的。 对，今天你讲述的这个实验的意义包括这个方法给大家带来了很多这方面的知识，但是同时呢讲的沙卡尔顿的这个故事真的是让我听起来很唏嘘，但同时呢也意犹未尽，里边呢也听出了很多的振奋。我觉得未来啊，人类走向火星整个的探索之路呢，不仅仅说是技术到位了，技术有保障了就行，我们需要面临的其实可能还是人性当中的那些阴暗面，那么如何能够将这些阴暗面给它更大程度的缩小，用人性当中的光辉面来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人和人之间彼此合作彼此信任，这样才能够让我们走得更远，乃至于呢抵御各种各样未知的风险。未来走向深空，我觉得人的信念要比一切都重要，这个是我今天跟你做完这期节目之后最大的一个体会了。那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呢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呢我们的科学顾问寿陀为大家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 谢谢于龙。 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本期节目呢是由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与北京市社区科普大学联合制作播出。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想要在节目之外获取更多权威且有用的科学知识，您还可以通过微信关注北京市社区科普服务平台，也欢迎大家呢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资讯，也希望更多听众朋友可以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